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尊敬的旅客，您乘坐的由北京飞往哈尔滨的， 我要登机啦！一会儿见啊！我给你带了烤鸭。 各位乘客，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嗯、 我知道了。哎呀，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接，不用。行，明天见，明天早晨就到了。 喂，外婆，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哦哦，不好意思，哎呀，外婆，你说什么呢？什么男朋友？我还小呢。 哎。等我到家叫上哥几个出来啊！ 过年大几天就进去了。 我给咱们家狗买了件毛衣，巨可爱。 那我下 午 就得套件衣服。 你叫我爸别出来了，我自己能拿动。 什么？你在北京青年广播看见我了？你不许截图发朋友圈，你发我看看。 这是我们陪你过的第一个春节，北京青年广播祝你新春快乐。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点02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已经是离年关越来越近了，我想在今天的这个日子里，已经会有很多朋友在工作岗位上也好，或者是如果你有其他的事情啊，不能在春节第一时间回到家里，可能在此刻啊，越来越近的这个年关这个时刻呢，大家的心情会越来越紧张，然后呢会有更多的不安，那这个不安就源自于那个远方的那个家。所以我们想，如果我们节目可以有一种方式来跟各位交流，能做一个互动的话，我们起不到其他的作用，我们至少可以慰藉一下此刻在这座城市当中打拼的那些漂泊的孤独的心。所以今天呢，大家完全可以把我们正在上午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想象是成晚间的10点到11点，我们是一个情感的夜话类节目，我们希望呢用我们的方式给各位情感上的一些共鸣和慰藉。所以在今天我们也希望能够听到大家对我们这个话题的一个参与的回馈。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今年过年你回家吗？啊，特别扎心的一句话。因为此刻还留守在这座城市的北京城的，也许有更多的朋友就选择这个春节不回家了。所以如果大家正好是我们想要跟各位一起聊这个话题的那个群体，大家可以在今天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是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是在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还有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现在在公众微信我们已经全新换装，名字叫关爱青年计划，就是我手上这个粉嫩嫩的小牌子。我们希望呢，北京青年广播也好，我们的职场有高招也罢，都是通过我们认为最有效最合理也是最容易被沟通的接受的这么一种方式，来跟青年朋友产生共鸣。我们总是希望用我们的方式来关爱你们， 那这个方式有的时候可能是家长里短的，比如像我们今天的话题，你回家吗？也有可能呢是相对来说啊比较高的一些这个段位的一些朋友来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来支招。无论如何，总有一种方式适合各位情感的这个疏导。所以呢，除了我刚才说到的在易直播或者是活力982，还有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公众号可以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之外，大家也可以在蜻蜓 FM 来搜索职场有高招，或者呢是在我们的线上的广播最传统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北京青年广播的调频是982啊 ，AM 是927，中波的这个 AM 927，所以每一种互动方式，我们都希望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各位的互动和回应。现在我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有没有人愿意积极跟我做一个回应？就是今年过年你回家吗？这个问题如果愿意回答，就可以通过刚才我说到的这几种方式跟我保持实时的互动。另外呢，如果没有第一时间收看或者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这个地方呢有我们每期节目的视频的回放，或者是莫尔 FM 来回听和回看我们的节目。大家可能会说，哎呀高丽你今天怎么话这么多呀，快让我们的嘉宾说句话，我们已经急不可耐了。大家还是要再稍等一会儿，好饭不怕晚，因为我们的这位嘉宾呢，他的职业身份比较特殊，所以呢今天他说要抱歉晚到一会儿的时候，我个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我的一位媒体同仁。因为每一次到各种这个节假日的时候，是其他的工作岗位也许是可以休闲放松的时刻，也是我们媒体同仁做媒体的人最忙的时刻，尤其是到春节这样的一个中国人最看重的一个传统节日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忙碌可能已经超出大家对这个职业的认知了，可能都觉得哎呀你是记者呀，你是主持人呀，你的身上的就是背负的各种光环。我就一直在说，你身上的光环有多重，你就要承担多大的社会责任。你好，我正在吹捧你。来，我们的嘉宾啊，现在已经坐到直播间了，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呢会和他这个做一个互动。来，我们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来，哎对，把这只话筒打过来就可以了，来把这个耳机戴上。今天我们这位嘉宾呢在直播间要跟大家一起这个互动的话题，就是今年过年你回家吗？来自央视的记者严乃之。乃之，你需要调整一下呼吸吗？ 可以调整一下。 可以，我们容这个小严稍微的这个调整一下，因为确实刚赶来，刚才我也跟听众朋友已经提前打了招呼了，因为确实到年底我们媒体的同仁会非常的忙，他们要有很多的这个采访报道，是希望透过他们的镜头，他们的这个传声筒来告诉更多的人，在这个佳节里面还有很多的人回不了家，还有那些坚守在岗位上的人，他们坚守的到底是什么，都是需要我们的媒体记者用他们的镜头，用他们的方式来传递给更多的人。所以小严，你调整好了吗？ 实在抱歉，我本来以为快春节了大家应该都离开北京回到家乡了，但是没想到今天路上还 是 有这么 多 人。 没错，我今天也是提前早的出发了，之后后来发现这路上确实是路况还是不容乐观。 对，前两天看朋友圈转的一个截图，说是这个工作能力不强的人都回家了，剩下的留下的都是我们这个有工作能力的人啊。当然这是一个开玩笑、啊、 对，我们一直都这么宽慰我自己。刚才在这个来台里的路上碰着我们北京台的一位老师，他还问我就是这个春节的打算，我说我这边直播完了之后我也走不了，因为中央台那边我的本职岗位上我还有直播大年三十儿。他说哎，一般大咖都是这么忙。 对， 我说就是因为咖位小，所以才在春节不敢回家。 主要是您工作能力强。都留在了岗位上。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聊的就是这个春节你回家吗？回家过年吗？那你留下来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这个工作的需要，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啊？如果你觉得方便的话，可以跟我们做交流。所以我也要问一下这个小严啊，你跟就是之前我们的小编给我搜罗出来的图片反差好大，你好萌啊，本人 是吗？ 对呀、啊，因为网上是你的工作照吧，大部分都是、 哦、 就是那种 很严肃的也好，就是很有现场感，一个记者的那种正义感在现场。其实我就是稍微吹捧一下，让你再调整一个器械。 不用吹捧了，我可以调整完了。 可以了是吧？ 谢谢。 我问一下小严，你做这个记者这一行多长时间了？ 我应该是12年从学校毕业到中央电视台工作，到现在应该是5年多嘛。 12年才毕业，你好小啊。 您也很年轻啊。 没有，我你看不出我要返聘了吗？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不是求职有关的啊。 因为我们毕竟是个职场有高招，其实我们还是蛮严肃的，但是今天既然小严来了，我们两个都是做媒体 同龄人。 哎，谢谢。哎呀，作为中年女性，就特别愿意听到90后说这样的话。所以小严等于是做媒体这一行，就是5年的时间，从学校一毕业就直接去了央视吗？ 对，我们当年是12年6月份毕业嘛，参加中央电视台的考试， 就算是校招吗？ 对，校园招聘 啊，就是你应该算是很幸运的那波年轻人。 我们那一波有很多幸运的年轻人， 都进了央视。 对，我们班同学。 就是、你当时上学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就是我的第一职业愿望就是毕业了去央视，还是去一个其他的平台？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职业归属？ 我觉得，相对于我来讲，这个目标非常明确。 嗯， 因为从我上大一的时候，我就铁了心是要到这个电视媒体当中去。当然，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最高目标和最低目标嘛，对吧？我的最高目标肯定是在中国做电视新闻的，那应该还是在中央电视台。 嗯， 所以这是我的最高目标。 嗯， 但最低目标也给自己准备了，如果去不上的话，比如可能当时会想，再退一步留到学校，再退一步可能去我们家乡地方的电视台。 哪儿的人？ 我是黑龙江人。 啊，黑龙江人。 对，东北人。 你还是很会唠嗑，我以为说做不了这个电视记者，我退一步嘛，我的底线就是做广播记者。你要是那样的话，小严话筒立刻就给你关掉。 那这个广播的最高峰，那就在咱们这儿，对不对？ 所以是有这么一个职业理想的。那当时在选这一行，就是读这个专业，包括选择去进入央视之后，有没有想过可能从此之后你和那种安逸的生活和所谓这个平凡岗位正常岗位上的一些生活就要有发生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其实这种不一样变化恰恰是自己当时非常期待的， 就是愿意过年不回家。 那倒没有想到过年那个时候每年都不回家。 啊，真的。 对，当时是觉得可能会非常的辛苦，因为其实做记者这个行业，本来就是需要奔波的，特别是作为电视媒体来说，它又是一个重资产的这个行业， 对， 所以工作流程会很复杂。 嗯， 那这样的话，这个繁杂的这种忙碌肯定会比其他的媒体同行们会更多一些。 嗯， 但是刚才您说到这个过年不回家，我应该是今年是第5个年头嘛？ 对啊， 我就回去过一次，在过年的时候。 那、就是、 剩下其他的时间全部都是，无非在出差的路上，要么就在出差。 就是不是在出差的路上，就是在正在出差当中。 对对。 所以你这唯一的回去的那一年，父母有没有觉得啊、哦、好烦？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那倒没有，他们还是非常期待我的，但是还是觉得很珍惜吧。这一年回去，我经常说有一句话，是因为分别了太久，才更懂得团聚的可贵。 嗯。 所以那个时候才真觉得，哎呀，家里真的很好。 对。 我回到东北的老家，会特意用手机，录一下脚踩着雪面嘎吱嘎吱嘎吱的声音。 哦，你 现在还存在我的手机里。 真的， 因为北京好几年都没下雪了， 所以 我特别喜欢这种下雪的这种感觉， 就特别喜欢录这个事儿。 对，家庭的家里面那边都是大雪茫茫的， 好闲呢你。 确实回家没事干了。 所以小严，你知道吗？你刚才说你是12年大学毕业进到央视，我是02年大学毕业进的当时省电台， 前辈。 你知道我比你等整整10年步入社会，然后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但是我觉得今天跟你聊天，目前到10分钟不到的时间，5分钟吧，完全没有代沟。 因为我说了咱们同龄人嘛。 哎，这孩子真会唠嗑，你还不愧是同人。 你别说孩子，又暴露了你的年龄。 对，这大哥真会唠嗑。 可以。 所以刚才小严也说了，选择这份职业其实已经做好了一个心理建设，就可能不会像别人那样正常团圆的日子跟家人去团圆。那你是做好这种心理准备了，那家人呢？ 他们可能一开始还不是特别的习惯。 对啊， 特别是我刚工作的时候会接到很多临时的任务。 嗯， 相信您也会懂。 随时打一个电话就走了。 没错，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那个庐山地震，2013年， 嗯， 当时四川庐山发生了地震， 嗯， 早上8点多钟的时候，我还在家里看电视， 嗯， 我想，哎呦，这地震了， 嗯， 我就在想，哎呀，到时候谁可能会去，谁可能会去， 嗯， 这个时候一个电话就打过来了， 嗯， 说中午有一趟民政部的航班， 嗯， 你跟着这个赶紧去灾区， 嗯， 我当时没有想到会派我去前方， 嗯， 因为本来我是准备第二天去云南出差的， 哦， 我的行李都已经收拾好了， 嗯， 但是那是我头一次去地震的灾区， 嗯， 也不太敢跟家里面讲， 哦， 但是当时我拎着包马上就走了， 嗯， 我妈说你不是明天才走吗， 嗯， 我说航班提前了，我改成今天的航班了， 但是也没有说是去哪儿， 没有告诉他， 嗯， 直到我回来的时候他也在电视上看到我的报道了， 嗯， 他才知道我到前方去了， 哦， 所以当时也是怕家里面担心， 嗯， 后来反而家里面就习惯了，如果一地震了看我还在家里坐着， 他们反而不习惯了。 你不去吗？ 就是有一些这个重大的比如说事件的时候， 对， 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是我儿子， 对， 这个时候应该他们已经想成理所当然的事儿了，你不应该再坐在这儿去拍雪景了， 对的， 咯吱咯吱什么呀，你就赶紧给我出门吧， 是你太闲了。 所以就是爸妈既然选择让儿子去读这个专业，然后你进到这个行业里面，他们也做了一些充足的准备，但是一定会有一个不适应的调整的过程， 对， 而且我觉得以父母的这个心态，他们可能有再多的不舍再多的牵挂，他一定会把这压在心里，因为知道你要出门去工作的时候，他不愿意把这份担心分担到你的肩上， 对， 因为知道你反正肯定要去执行这个任务 的， 因为对于我们记者来说，很多时候不是去工作， 对， 更多的时候去执行任务， 是， 其实我们身上的那个道义担当远远要超出很多的职业， 是的， 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小严，大家现在透过一直播的镜头也可以看到，小严是一个就是特别有喜感然后很萌的一个小伙，我很难想象他工作当中就瞬间需要把这个现场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准确的这新闻三要素传递出去的时候，他的那个职业素养是什么样子的。小袁，你意识到我说这个话是一个坑了吗？ 没有，我没听懂。 没听懂是吧？ 对啊。 好的，那妹妹再给你解释一遍。 坑掉过去了。 就是你在现场如果让你瞬间的去调整这个状态，通常是马上就是，因为我们是作为职业人，我们很了解， 嗯， 那很多听众朋友对这个职业还是充满了一些对他们来说很神秘， 嗯， 那你一般到现场之后迅速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可以给大家 对着这个话筒 对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在这个事情刚发生不久， 嗯， 就是在今年1月1号的时候， 嗯， 元旦升国旗， 嗯， 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的升国旗直播， 嗯， 其中有一个环节是我和同事一块儿做的， 嗯， 这一次升旗直播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它是第一次由解放军仪仗队来执行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的任务， 对， 也是我们2018年一个新气象的开端， 对，兵种的一个交接， 对， 嗯， 所以当时是让我做两场直播，都是在天安门城楼的这个城门下面， 嗯， 就是在我们大家能看到是天安门城楼的面向长安街的这面， 嗯， 我实际上是在里面，因为那个地方就是解放军仪仗队集结的这个地方， 哦， 所以早上6点的时候他们应该在那儿去集结，我预计开窗口的时间是6:15， 嗯， 这个时候就应该进信号， 嗯， 我要在这儿做一场现场直播， 嗯， 来告诉大家解放军仪仗队， 嗯， 他们升降国旗之前的准备工作是哪些， 嗯， 那天其实非常非常紧张， 嗯， 为什么？因为头一天晚上我们已经在那儿冻了整整一宿了，我们后来当时找这个各地儿取暖的地方， 嗯， 比如厕所， 嗯， 水房，电梯间， 嗯， 一宿没有睡觉， 嗯， 又冷又饿又困， 嗯， 在那种状态之下一看终于盼来了6点， 嗯， 我就给这个解放军仪仗队这个大队长韩大队长打电话， 嗯， 我说马上就要直播了， 嗯， 还有15分钟，您得赶紧到，说好， 嗯， 我们已经到这个端门外头了， 嗯， 就是在天安门的再往北的一个这个城门， 对， 已经在那儿了， 嗯， 马上这个洗漱一下，大家休息一下就过来。 嗯， 好，我等到了6:08，还有5分钟，我说必须得过来了。 嗯， 如果再赶不来，那就已经要开窗口了。 对。 然后我说你必须赶紧过来。 嗯， 这个时候 我的语气已经控制不了了， 嗯， 就非常非常着急， 嗯， 然后他我就明显听到了在电话那一头，他就对这个对快大家赶紧集合， 嗯， 然后哗哗哗哗哗就听着整齐的步伐他们跑过来， 嗯， 其实当时情况很 比较紧急， 很紧急， 嗯， 但是为了确保因为这么重大的事情直播顺利哈，所以必须要走一遍位置， 嗯 啊，因为他们也是在正常训练，我们只进行了一次的沟通， 嗯， 直播就已经开始了， 嗯， 这个时候我的耳机里面已经听见直播的信号了， 嗯， 我就必须马上转过头来，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都暂停， 嗯， 然后这个回复到准备直播的这个状态， 嗯， 其实这中间切换，就像您说的，这种角色转换迅速就会变很多， 嗯， 你可能刚才是一个协调者、沟通者， 焦躁的、不安的， 对，在那个时候你就必须让自己的情绪平稳下来， 嗯， 比如刚才我也迟到了，虽然我喘了几口气儿，哎，我也马上平稳下来了，所以这种本领我觉得在今天我也试用了一下， 对对对，所以你知道我刚才就做了一下像你之前的那个工作， 嗯， 就是嘉宾没有到，我要做一个迅速的调整，你能做到的是这个整个的角色和情绪的一个转换，你看我就没有那么高的素养，我到现在还焦躁不安， 要不然您叫我这个大哥吗？您小妹儿吗？ 我刚才有一个细节，就是小严说到了他们这个职业，可能有的时候大家一说哎呦他是记者呀，是这个主持人呢，他就是想的更多的是我们身上的光环，你看他出镜啊，他把很多的这个他可以有幸去见证很多的重大的历史的时刻，比如像你刚才说到的这次的这个兵种的这个交接，然后你见证了一个全新时刻的开始，这个是很多身在其中的职业人非常向往然后觉得无比荣耀的一件事情，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你去做到了见证了，但是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没有见过的没有经过的是你们之前一个晚上整宿的这种和自然的条件做抗争啊，和你自己的本身的条件做抗争，生物钟啊等等是需要去应对的，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这种现场的极致的这种东西，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休息的一个保证，是很难在第一时间用你最充沛的精力和最好的反应来应对的。 对，其实大家看到的可能只是我们呈现在镜头前的那几分钟，嗯， 对， 但实际上在这个背后哈， 嗯， 是有非常非常的付出和努力， 嗯，对， 就像可能如果假如说大家面对职业选择的时候也是一样，你呈现在考官面前的可能也就是那几分钟， 对， 但其实你可能为此积淀了十几年， 对， 因为你一直都在读书。 哇，小严 一直都在准备自己。 小严你好会聊天啊，就是你时时都不忘我们这个节目的宗旨是什么。 那当然了，因为我也是半个主持人嘛。 哎，你原来有没有想过做主持人这个职业？ 没有，因为我没有姐姐长这么漂亮。 哎呀天哪，哎， 因为这不仅靠能力也得靠颜值啊。 小编进来给小严补个妆。 哎好， 让他上镜的这个更光鲜一些，这小伙子太喜欢了，有机会可以多来好吗？所以，嗯，今年是要回家过年吗？ 肯定不回去了， 嗯， 去年也没回去。 那 其实在来做这个节目之前，我也刚从这个重庆的山区赶回来， 嗯， 刚赶到北京，我们春节也在做一个节目， 嗯， 计划是在春节期间播出， 嗯， 叫有你的地方才是家，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关注。为什么当时想做这个节目， 嗯， 实际上我们现在过年大家都关注谁回家了， 嗯， 其实还有很多没回家的，我们反向去想，那没回家怎么办，可能不会让他这个孤守空房， 啊， 我们希望是不是有这样的人能够去寻找自己的爱人， 哦， 能够去寻找自己挂念的人，那实际上我们经过海量的筛选我们就找到了这几位， 嗯， 真的是想给家人一个惊喜，没有告诉他， 啊，天哪， 我希望能和他团聚。 我现在听你说都觉得很煽情，是新闻频道吗？ 对的， 啊，央视新闻频道13套， 对，嗯，所以可能他们在山区，可能在工地， 嗯， 可能在野外， 嗯， 但是不管你在哪儿，只要你在这个地方就是家。 哎呀， 所以我们现在在着力的做这个节目，所以今天迟到我是有原因的 啊。所以你知道吗，小严，就是我再给你4分钟的时间吧，就是你夸我夸到半点， 嗯， 我就会允许你告诉大家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允许你做一个植入广告。 好的，我开始了啊，准备。 好吧，所以小严这个节目是在哪一天播出？具体 我们现在还在制作当中， 嗯， 啊，具体时间还没有确定， 春节期间， 对，肯定是在春节期间哈， 嗯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光听这个题目里面它其实就包含了 第一个是我们做媒体人对这种人情世故，尤其是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大家都很注重亲情， 是， 那这是一个新闻从业者的一个敏感度，就是你要切中大家关注的点是什么、但是这个题目一听起来就是让人觉得不管在哪儿，有你的地方就是家，就是也给了那些此刻比如在北京城没有办法回家的人一种安慰。 对， 就是不管我在哪里，比如说那一天有你们的这个声音，或者说现在这个媒体网络很发达，我们家里面一个视频连线，我们甚至可以就是长时间的通过视频连线，我们一起吃个年夜饭，一个饺子，这都可以实现了。 对， 所以呢，我们也特别希望大家在关注这档节目的时候也记得，如果你回不了家，或者你的那个爱人他回不来，家人回不来，用你们认为最有效的方式给对方一个家的感觉， 对， 对吧？ 说白了，就是在听广播的时候也顺便看看电视。 我们因为我们节目在春节期间呢，我们没有重要的直播任务，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档期留给央视新闻频道，留给小严和他们精心打造的这档节目。因为我深知为了这么一档节目，电视人要付出很多。 是， 那今年春节不回家是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吗？ 基本上是，主要还都是因为工作的时候不能回去的多。我记得有一年我也是在山里头，在贵州的山里头拍一个留守老人。当时我们是做新春走基层的这个节目，我后来有一年春节这个台里面做节目的时候也做了一群媒体人，就春节不能回家的，当时有同事采访我，我就跟他们讲到了这一段的这个经历，我实际上当年我在山里面拍留守老人的时候，我妈妈就成了留守老人。 哦，虽然妈妈很年轻， 当然很年轻， 对，但是她不得不接受这么一个情况。 对，这确实是，但是所以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你为了这份工作，你不得不去这样去做，但是如果你能做些改变，就是你尽快保质保量的完成工作之后，回到家里能陪陪老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想，就是为了做一些节目的时候，也不得不去和家人舍弃一些 对 这样的时间。 可是你意识到了吗，小严？这只是你职业生涯的第五个年头，就是你可能如果选择继续做这份职业，你可能意味着以后的再一个五年、十年、十五年，你都要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觉得家人还会那么欣然地接受这一切吗？ 我觉得父母会，因为父母会觉得孩子想做的事情，我想大多数都会义无反顾的支持。 他给你的爱就是成全。 对，但实际上如果从自己组成家庭的角度来讲，可能不会。 对， 所以我现在还在单身。 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啊。 哎，小编你进来一下。 这小编也不是万能的，就是总没事总喊小编。 哎，但是我们小编是美丽的姑娘 ，OK。所以你其实也已经想到了这一点，如果未来有自己的小家庭，就需要那一半对这个职业有充分的理解。 对，所以如果有理解的话，那肯定是同行。但是我又不希望能有一个同行，因为同行他 是很忙。对呀，总有一个人要顾家呀，对。 对，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呢，要跟小严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当中更多的朋友，我们要一起聊的。就是今年过年你回家吗？各位，你今年有没有回家的打算？如果留在这个城市是因为什么原因？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职场有高招。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我是宋鑫。 我是李云刚。 我是侯云。 我是戴玉强。 祝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大吉，吉祥如意， 春节快乐，万事如意， 群星贺岁迎新年，狗年旺旺乐翻天。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和听众朋友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春节毕竟是我们中国人最看重的一个传统的节日，它的传统的看重它的意义，就是因为每年不管你在外多忙，你有多么大的一个奋斗的目标，都要给自己一个歇下来的机会。那这个歇下来的机会最主要的诉求就是团圆。可是呢，会有很多人因为职业的需要或者因为很多的原因，没有办法在这个最重要的节关去团圆的时候，我们又要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给彼此一些慰藉。我们的职场有高招呢，有我们的方式。那刚才小燕也说了，她和他们的团队电视媒体的这些同仁，他们在今年春节呢也一起打造了一个有你的地方就是家，这也是用他们的方式在给那些回不了家的人一些他们的这种情感的抚慰。所以我想问一下小燕，你刚才一直在说你工作五年有4年没回家，那这个也是家人和你自己都已经彼此习惯了一个常态了。 对。 可是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你没有回家，在除夕和大年三十那一天，你是怎么过的？ 其实刚开始不回家的时候吧，心里那个时候还矫情，因为年轻，都刚工作，哎呀，得晒晒朋友圈啊，得发个微博呀，是吧？所以我记得第一次过年不能回去的时候，当时坐在这个空荡荡的车上，自己拍了一个照片。 是在北京吗？ 是在北京，对，当时在地铁里面。然后其实表达了一下心里的落寞， 就是坐着专列， 对， 表达了一些落寞。 这个文艺小青年的这种，那个时候还残存一点啊，现在已经没有了。然后那个时候还觉得孤独，就是偌大的城市可能收留一了，收留不了一颗漂泊的心，那种感觉其实挺强烈的。等到其实几年了之后，反而觉得，这很正常了，就逐渐的你去适应了自己过年不能回家这个节奏，因为不是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思念之苦上，而是用这段时间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对， 你自己去寻找和利用这个时间和机会，我觉得这样就不会让你觉得很痛苦，总会去想那些，哎呀，我回不了家，为什么别人能回家我回不了，我怎么这么惨，不要去想这些，那把你自己不能回家的这段日子，好好的 利用起来，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这是一个社会调整呼吸，调整步伐和频率的时刻，那你在这个时间也应该去适当的放慢脚步和调整自己的节奏，我觉得反而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天哪，小严你好会说话呀，我要告诉你，领导并没有在听节目，你说你的心里话。 没有，我已经发给领导了我让领导收听一下这个节目，领导我会好好工作的。 所以其实第一年的时候心里面还会有一些这个不安的那种小种子，那就是在不断的给自己这个萌发，回不了家的那种伤感。 对， 我能想象，就是在平常熙熙攘攘，你连脚都没有办法站稳的那拥挤的地铁里，突然让你自己做一个专列，别人都在举家团圆，甚至你可以隐隐约约听到那个恭喜发财呀、阖家团圆的这种喜庆音乐，然后你自己拿着手机的那种心情， 对， 特别能理解。那你有没有在那天问一问父母，他们怎么过这个年？ 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挺想拿开手机抢红包的。开玩笑，开玩笑。这个当然，其实也会特别想念家人吧。很多时候，就像我们说的，有你陪伴的地方，才会让你自己觉得这个家的感觉很好。我觉得多少次都会有一种想流泪的那种冲动啊，就最开始觉得自己挺孤苦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刚上大学来北京读书的时候，我送我妈妈离开北京，我就看着火车这个一点点远走的时候，我自己就一直在流眼泪，你想更何况这个在过年的时候如果没有家人的陪伴，心里的那种伤感，我又是一个这么感性的人， 我看出来了，就是小严大家现在透过镜头看他一直是在用一种很轻松的谈吐在跟我交流，但是其实每每讲到这些比较动情的时候呢，他的情绪我还是能看出他一些变化的。所以那年第一年没有回家的时候，还是想给家里打电话，有没有在那个三十的那个节点给家里打一个电话？ 当然会啊。 打了之后你们彼此都还好吗？那个时候 还好，因为毕竟可能 其实中国人的这个父母对孩子的一这种感情是相对内敛的， 对， 就包括你像妈妈我爱你或儿子我爱你， 嗯，我想你了， 对 对， 可能在平时的时候都不会那么表达， 嗯， 那突然间表达也会感觉怪怪的， 儿子你是又没钱了， 可能会是这个原因，所以为了让家长放心，我基本上都不这么说。 所以你那年第一年春节没有回去，也没有在电话里说妈我想你们了，想家了吗？ 后来会，第一年那个时候还不会， 嗯， 因为实际上我逐渐在适应自己不能回家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嗯，也逐渐的再去学会怎么去表达在这样特殊时候不能陪伴的爱， 嗯， 应该怎么去表达， 嗯， 我后来就会直接说妈我想你了，我会甚至会发信息，比如我出差的时候， 嗯， 我都会给家人发个信，妈我想你了， 然后妈就甩过来个红包， 没有，他会好久都不搭理我，然后就妈你收到我信息了吗？ 这我儿子这又是个坑。 所以我记得这个网上有很多这个段子，就是微信的截图哈， 嗯， 就跟家长说爸我不能回家了，他爸说太好了，我跟你妈出去玩去了。 对对对，其实这看似段子又何尝不是彼此的一种安慰呢？ 对， 其实我们中国人的，就是我一直在说，包括西方的他们的一种跟儿女的沟通方式，比如说老人绝对不会给儿女带孩子，都是有各自的生态环境的，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老人如果不给子女带孩子就觉得不天经不地义， 对， 就是你很难去交代你自己和周围的人， 嗯， 就包括这种孩子如果彼此的这种嘘寒问暖， 嗯， 你可能就觉得这是一种正常的一种含蓄的表达，我不应该去那么去外放的去把我的情感说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网上的一些段子的时候，它更多的是一种用调侃的方式来给彼此的一种安慰。 对，可能说大家看到这个是表现出父母不希望子女回家， 嗯， 但其实恰恰这就是这个父母跟孩子之间非常活跃的， 嗯， 或者非常有默契的， 嗯， 这样一种沟通方式， 对， 这就其实表明了他们在平时是充满爱的， 没错， 所以在过年这个时候可以这么说， 对，才不会那么矫情，让大家明知道不能团圆，就何必再给对方添堵呢， 是， 对吧，就是让他索性就踏踏实实去吃那个速冻饺子就好了，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所以你那一年是回到家之后就自己煮了一个速冻饺子还是怎么样？ 哎呦，当时我妈回家的时候，这个我每次都会让她包一冰箱饺子留在北京。 是你们那个酸菜馅的吗？ 对啊， 嗯， 有机会上我们家去吃哈， 特别好， 这个， 老妹儿愿意去。 哎，老妹儿愿意去，可以。然后呢，我包一冰箱饺子， 嗯， 我每次如果没有吃饭的地方，我就会这个把冰箱的饺子拿出来煮一点， 嗯， 但是基本上我天天都没饭吃，所以那个冰箱饺子几天就吃完了。 到过年的时候就没有了， 对，过年就没有了， 嗯， 所以那次过年没有饺子吃了，哎呀，想我妈包的饺子， 嗯， 怎么办呢？出去买点速冻饺子嘛， 嗯， 这个到超市买了三袋这个速冻饺子，我还挑的贵的买，我觉得应该跟我妈的这个包的味道差不多， 嗯， 回来一煮，哎呀，这个难吃，哎， 差太远了， 差太远了， 因为东北人对饺子其实特讲究， 对， 好吃的饺子基本上都是你看东北什么饺子馆都是这样。 对，我跟我同事总去我们家里吃饭， 嗯， 每次包饺子他们都说我妈包的饺子特别好吃， 嗯， 这个和馅很讲究的， 对， 然后哎呀，那一年春节就是这个饺子吃的这个没有味道， 好心塞， 哎呀，给我又添了一层堵，吃什么都不好吃，放在这不吃了。 所以后来几年就是要，如果是因为正好是在外地出差的这个节点，就已经习惯了多难吃的速冻饺子都得下咽。 对，后来就反而习惯了，因为我们每次出差的时候他们都担心说我们吃不惯他的这个地方的食物， 哦， 我们就说我们其实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对， 因为到那儿你就必须得吃这儿的东西，否则你就没饭吃啊， 没错， 对吧，所以后来你不管什么时候给端下来什么东西那就吃呗，有口吃的就不错了，挑什么要什么自行车啊， 所以已经特别习惯了这样的一种春节不能吃到老妈的这个饺子，然后不能跟爸妈在一起， 嗯， 你们都已经习惯这种节奏了。 对， 嗯， 对。 那像小严，你是因为工作的这个需要，你会经常出现在那些跟你一样春节回不了家的这些职业岗位这些人的身边？ 是的。 以你的了解，就是哪一些职业是一定会在这个春节可能没有办法团圆的？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吧，这些例子都是真实的发生在我工作的这个交集当中。 嗯， 我首先讲第一个例子，就是我刚才可能说过那一个老人，就是当我拍这个留守老人的时候，我的母亲成了留守老人。 嗯， 当时我们找到这个选题其实很偶然。 嗯， 我是之前到这个贫困山区里面去采访过学校的方面的事情，后来跟这个校长一聊，说他们这儿有个老人，好多年都自己一个人过年了， 嗯， 挺孤独的，60多岁了。 嗯， 我们后来联系他，发现他的几个子女都在浙江这个台州那个地方打工。 嗯， 然后我们决定就是分开两路拍摄，我这一路呢去了这个山区里面，从县城到山区还得5个多小时。 嗯， 走进去，然后另一路同事去了这个他儿子打工的那个地方，也是相当于一个城镇。 嗯， 我们两路拍摄，其实一方面呈现的是这个老人的思念， 嗯， 另一方面也呈现的是子女的为难。 嗯， 他们实际上帮我们算了一笔账啊，就实际上回家过年这一次车费，大大小小的人一家人算在一起大概是得几千块钱。 嗯， 回家走街串户你还要红包请客吃饭，他说等于这半年多的收入没有了。 嗯， 一年就相当于干了半年活。 对， 那怎么办？所以只能是不回去了。 嗯， 我们那天拍摄的时候，因为我在这个老人家里面住了好几天，我们天天吃住都在一起。快三十那一天，邻居来叫他说谁家杀猪了，请你过去吃饭。 嗯， 因为农村的这种质朴的环境还存在。 嗯， 我们就说跟着他一块儿去。在路上我就跟摄像说我们拍几个镜头吧，就是要穿山过去到那个户人家里拍几个镜头，他就一边在走，我就实际上跟他闲聊。 嗯， 我说这个你看，这个现在孩子，这人家的孩子可能都回家了哈。这个时候因为他不停的在走走停停，看旁边有摩托车开过去，那就是人家外面的孩子开着摩托车回来了。 嗯， 他就特别羡慕的眼神在看。 嗯， 我注意到了。 嗯， 我说这你为什么一直在看啊？他这个时候一下子眼泪就止不住了。 嗯， 这是一个特别内向的老先生。对，他平时很难就是表达自己的这种情绪，在我们镜头面前一下子泪崩了。他一边走一边哭，他说我心里难受，是因为别人家的孩子都回来了，我自己的孩子回不来。我跟他说你们没有钱，就算走路也要给我走回家。 嗯， 老先生一边走路一边擦眼泪，后来说不拍了不拍了。 嗯， 其实当时这种父母对孩子的这种思念让我也很有感触。 嗯， 因为这确实就是很多中国千千万万的女儿，这个父母非常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回来团聚。 没错， 哪怕相见只有那一秒。 嗯， 后来那个节目播出之后，我们也在片尾写了这样的一句话。 嗯， 过了年可能这些人又陆续的返回自己的所在的城市继续打工。 嗯， 对于留下的亲人来说，这一年当中可能最可能见到亲人的时间过去了。 嗯， 留下的那又是一年的等待。 对， 所以哎呀，这样的时候发生在我们的工作场景当中，也确实每一次都给我们心灵的这个拷问。 对， 让别人的故事去启迪我们自己。 对， 更多的去陪在我们的亲人身边。 没错， 有困难克服困难。 对， 有条没有条件你要创造条件去和家人团聚。 对， 我觉得这是等不来的。 没错，像刚才这小严在讲这段的时候，我确实已经控制不了自己了，因为可能男性跟女性表达情感是不一样的。我就是你也因为是现场记者，他的那个画面感讲述感很强，我可以想象到一个满脸雕刻着皱纹的这么一个就是山里面的老人，尤其是一个男人，他要想去把他的情感表达出来，他就是有多么的迫切，他又有多么的不甘愿。 对， 他不想让所有人看到他的那个特别在意的样子，但是那一辆一辆的摩托车疾驰而过的时候，他又多么希望那个车上坐的就是自己的孩子。 是的， 所以你可能那个问题一问正好就戳中他，就是我们那句很俗的话，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嗯， 你在看什么？ 嗯， 其实你是在问，替很多的观众在问这个问题。 嗯， 也许我们都知道那个答案。 嗯， 我们就是想让老人说出来。 嗯， 我们想让他在那一刻把那个情感发泄出来，不愿意让他再那么拘着，再憋着自己。 对对， 所以我对你的这一次的这个职业反应和你的职业道义感，我 后生，我向你表示 别后生，不同辈人吗？ 因为我们山西的方言就是管小伙子叫后生、 哦、 就是后生可畏那个后生。我觉得、嗯、有时候我们的媒体职业是需要有这样的一群年轻人，他能去敢于捕捉到人性当中的这些东西，他的新闻才是有温度有热度的。 是，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今天啊、大家能跟我们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更多的去想一想，从别人的故事里来想一想自己的经历，自己身边的家人。 对， 像刚才小袁说到的，这是目前在一线城市或者城市当中打拼的一大部分人群，可能都是有这样的原因，我出来打工就是为了挣钱。 对， 但是如果回家过年，可能我半年或者是一年的这个心血就白费了、 嗯、 那我出来打工又是为什么？ 对， 所以他们是有很难的这种境遇是要处置的。 是， 那还有一些岗位呢，是为了保证更多人可以很好的回家团聚。 对， 不得已他们要留守。 对， 比如你们有没有采访过这样的职业？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是我去年的时候采访的、嗯嗯、这个地点离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不是特别远、在北五环外面。 嗯， 我们当时做一个系列报道叫做零点后的中国。 嗯， 主要就是看在中国零点以后哈， 敲了钟之后 清晨，对、嗯、到清晨六点这之前这个时间段里面，有哪些人仍然在彻夜不眠为你而战。 嗯， 我们当时就是想关注这样的一群人。 嗯， 所以那个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有这个急诊室120， 嗯 啊、然后有这个消防员，还有这个外卖的小哥、 嗯、 现在你发现在一些大城市送快递晚上也有在送这个点餐的哈、 嗯、 等等。我当时拍了一个是隧道里的工人， 嗯， 他是京沈高铁的这个一个施工段，我们那一集叫做隧道里的青春、 嗯、 都是非常年轻的小伙子，他们每天因为要赶这个进度，必须要昼夜不停的都在施工、 嗯、 在这个地下，他们说自己是地下工作者。 嗯， 然后春节期间有很多人可能回去了，但是还有留下一部分人，特别是他们的这个一个负责的同志，必须不管谁走他也得在这儿，每年都是在这样，所以必须得一直跟着这个工地进度再往前赶。 嗯， 我们当时其实也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一开始我并不认为这个采访对象是我选择的最好的一个采访对象、 嗯、 因为他其实也挺不善言辞的。 嗯， 后来其实我们在很熟几天之后，我们熟悉了之后，他反而就能够这个打开自己的这个话匣子了、 嗯嗯、 然后他这个过年的时候给大家买了几个那叫保暖的足贴，就贴在脚上、 啊、 大家冻得很冷。 嗯， 因为我们当时那个隧道里面是滴水成冰啊、 哦、 这个风口风特别大特别凉、嗯、所以他在大家那天这个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们有加班饭，然后把每个足贴发给大伙儿，大伙儿特别高兴、 嗯、 就虽然那个东西便宜只有几块钱，但是就让大家觉得暖和。 对， 这暖和身体暖和心里也暖和。 对， 这工友们就发朋友圈说，你看这我们享年福利啊，是吧？这你看可以吧，马上就有人点赞了，还有不睡的就给他点赞。然后他就说，这东西糊脸上可不行啊，你得糊腿上或者糊脚上。这样其实跟他们融入了进去之后，他们才会就是把自己的心声表达出来。 对， 他们就会在吃饭的时候就跟我们就是讲起，我们就真实记录了他们当时沟通的那个环节、 嗯、 有一个工友都是90后， 嗯， 说这个过年想这个过了年5月份要回家结婚，说能不能给假。 嗯， 然后他们这个负责人就说，这个没问题，他说这你放心，我们领导就是只要你相亲或者是要回家结婚、 嗯、 没有因为这一点不给嫁的。 嗯， 你就放心去就行了。他说了一句话特别逗， 嗯， 他说你看啊，因为我们这样的人哈，大多数这个没有钱、 嗯、 也没有时间陪家人， 嗯， 对吧，所以我们就只能靠人品取胜了。大部分的人看上我们都是看上了我们的人品。我把这一段时这个画面同期都用在了节目当中、 哦、 其实很轻松很自然。 对， 这是一个年轻人的朝气蓬勃。 对， 即便他们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之下，即便他们不能回家、 嗯、 即便他们挨饿受冷， 嗯， 他们仍然很乐观。 对， 仍然有这种青春的朝气和活力。 没错， 哎，我就把这段用上来了。然后这个后面又延续了一段，这个他的工友说，这个崔总说了，这不是曾经吗，以前是靠人品。现在不行了， 靠人品也不好使了。 对，所以他们这些人就比较能够把自己的这种境遇变成一个乐观的力量。 对、 嗯、调侃当中可能又透着这种对哎家人的关怀， 没错， 对工友的关怀。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 怎么说，很让人有正能量的地方。 对， 特别是那天最后一天晚上，我在他的宿舍采访他，问到他和家人的情况的时候，他说这个自己这一年回家的时间是10天， 嗯， 能够数得过来。然后呢，妻子总会有的时候也会抱怨， 嗯 啊，一说到这些的时候就会哭。他说孩子刚，这个出生之前刚怀上孩子的时候，他爱人自己一个人去做产检， 嗯， 医生就说去你怎么自己一个人过来了，就是以为他是来流产的， 嗯， 以为是打胎的， 嗯， 因为没有人陪着， 嗯， 他说当时我爱人出来这个病房就在外面走廊里哭着给我打电话，到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很难过。 对， 我作为一个丈夫， 嗯， 没有办法陪在爱人身边， 嗯， 作为儿子，嗯，没有办法陪在父母身边， 对， 作为爸爸，嗯，没有办法陪在这个子女身边， 嗯， 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人他心里矛盾和纠结都集中在这个地方， 嗯， 所以他讲到说我大学毕业这工作十几年回家的次数很少， 嗯， 爸妈可能都不太希望说我们能给他多少钱， 嗯， 因为他也没有那么多花钱的地方，无非就是希望我们能多陪伴， 嗯， 但是这些年回不去确实是让我们觉得心里，他说到这儿的时候就停住了， 嗯， 实际上他一直都在憋着自己。 对， 我当时在电视的画面当中呈现了一个10秒钟没有声音的镜头， 嗯， 就是一直对着他没有说话， 嗯， 但是他的手一直是在这种状态， 嗯，他在极力的克制， 极力的克制， 嗯， 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个时候反而流下眼泪了。他们说其实这段是无声胜有声， 对， 没有任何的言语，但是能够体现这一个男子汉的内心的坚韧， 对， 他的克制，以及他心里面也深藏着对家人的那种爱，但是无处表达， 他的就是那种铁汉柔肠。 对， 就是 实际上你看他们在这样的工地里，嗯，这个这么长时间的坚守，不也就是为了以后京沈高铁开通之后，那过年就会有更多的人能够回家了。 对， 所以他们这种付出不也就是为了大家吗？ 对，所以小严今天呢，透过两个非常生动的，他自己的采访经历当中的人物对象，来告诉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城市当中，我们的生活周遭，有很多的人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在打拼，不能和家人团聚，还有更多的人是为了别人可以更好的回家团聚，选择牺牲自己小家的这个团圆。所以不管是哪一类的人群，在这个春节，每一年的春节都会有像和小严一样的人回不了家，但是他们选择不回家一定是有他们认为更值得去做的事情。那这里面有社会的意义，也有对家庭的这种担当和责任。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我们这一期节目能透过我们的镜头也好，透过我们的话筒也好，传递出来的更多的信息，就是向那些春节回不了家的人致以我们最崇高的敬意。 是的， 那这种敬意呢，不管你是在什么样平凡的岗位上，不管你觉得自己有多么的卑微也好，或者是你觉得你没有那么大的这个社会责任也好，你只要为这个社会当中贡献了对我们来说有价值的那一分，都是值得被我们尊敬的。所以无所谓职业的高低贵贱，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的每一个人都值得我们用最好的方式去尊重他。所以我们也感谢今天小严能够在这个春节这么忙的这个周期里面腾出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他的这个经历。我也特别希望这个会唠嗑的东北小伙子，你看今天又有哭又有泪的， 嗯，姐你以后得创造机会啊。 老妹儿吗？不是 啊，对，老妹儿， 这怎么临了临了，让 我啪啪给自己两嘴巴子去。 特别愿意小严再来跟我们分享你的职业经历也好，分享你自己的一些工作心得也好，我们都愿意你再来。 好， 也记得告诉我们那档节目的播出时间，有你的地方就有家。 好， 好吗？ 嗯， 也记得下了节目三十的时候， 嗯， 没事就给家里打个电话。 好， 不要给他们传递一种错误的信息， 嗯， 没钱了才打电话。 是的。 好， 好， 再次感谢小严，来自央视的记者啊，有机会我们再次跟大家见面。 谢谢， 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守候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职场有高招，我们不见不散。 这还没到春节你就群发祝福。